全部在石家庄，其中26宗列为无症状感染。自1月2号以来，河北累计223宗确诊，本地无症状感染有161宗。北韩领袖金正恩被推举为劳动党总书记。韩联社引述北韩朝中社报道，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推举领袖金正恩为劳动党总书记。但是韩联社报道，金正恩的妹妹曾经担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的金宇正，不单止未有被选为政治局候选委员，亦都没有列入劳动党部长名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5， 日元 104.05， 瑞士法郎 0.887， 加元 1.272， 人民币 6.476，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22， 澳元对美元 0.7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1。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46.64 美元，卖出 1847.63 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嘅小隧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第三四线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咧，不能够由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要落翻去开源道小隧道啊。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去油塘咧就挤塞，龙尾喺定富街。较早前弥敦道旺角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红隧的九龙出口去尖沙咀方向就比较挤塞，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你对财政预算案有什么期望？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为了减轻经济下行的影响，2021-22 年度仍然会是一个赤字预算案来的。好像我们在家煮饭一样，看餸吃饭的时候，那我们又要谨慎一点，但仍然是很希望适合大家的口味。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欢迎各位探险家加入无极行之旅，我们的领队探险专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将会带你探索这个星球上10个未知的世界，登上从未有人攀登过的山峰，闯入洞穴，深入地下河潜水，追踪稀有动物，追寻震撼人心的景色。请扣好安全带，历险马上要展开。5、4、3、2， 全新电视节目一起闯天下无极行，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11日，本港新增31宗确诊，28宗属本地个案，9宗源头不明。 黄逢律师行被接管，买楼客户资产遭冻结，促政府介入。 英美澳加严正关注港府拘捕涉初选人士，港府批评诋毁国安法。 印尼国内客机坠毁，交通部称客机没有按照既定方向飞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月十一号星期一嘅朝早喺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喺度噶。而家嚟到8:09啊，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先。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继续讲下疫情嘅情况啦。确诊数字方面咧，寻日咧就新增31宗嘅确诊个案啦。28宗就是本地的，9宗是源头不明。再前一日就53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有成20宗，比例来计都近40%。整个疫情的情况会怎样下去呢？好像个回落速度是有回落到，但是就说比较是相对缓慢一点。应该继续这个现在的社交距离措施，继续等一些疫症的确诊个案自己慢慢落，定是再收紧一些去令到它落得快一点呢？見到早前咧，濕貨啊，年宵花市咧，都話咧係嚟緊咧係會取消噶啦。會唔會再有其他進一步嘅措施咧？請嚟我哋嘅專家咧講下佢哋嘅睇法先。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早晨。 早晨。 早晨，梁志超。咁啊，講下個確診個案先啦。頭先都講到呢兩日咧，就尋日嚟講咧，就係28宗本地，9宗源頭不明，好似係。低啲咧，叫做源頭不明個案。咁但係前日嚟講咧，就53宗本地，20宗咧就源頭不明。那個疫情而家點睇？算唔算係慢慢落啊？定係有啲反覆咁咧？ 嗱，如果我哋睇翻個7日嘅平均數咧，個疫情我諗所有類型嘅個案啦，譬如話你啲本地嘅源頭不明又好，或者相關個案都好咧，大約個下降速度都係20%左右到啦。咁每個禮拜，咁但係比我哋最好嗰陣時去到30%咧，其實係減慢咗嘅。咁呢個我諗最主要咧，都係話即係反映翻，即係話係過零兩禮拜之前咧，新年前後嗰陣時候咧，我諗大家嘅聚集咧，譬如話喺啲商場又好啊，郊野公園又好啊，公園又好啊，嗰、那個聚集情況係比較多咧，嗰啲隱性傳播就好容易發生啦。而另一樣嘢有啲嘅因素就係話，因為我哋啲工作嘅群組，尤其是藍田隧道嘅群組咧，佢嗰個就係話有啲嘅佢哋會係倒流翻去，譬如佢嘅家庭啦，啲工友家庭咧，亦都倒流翻去個社區咧，咁呢啲都係一個問題。咁就係、你醫院嗰啲都有少少啲咁因素，不過我諗嗰啲嘅即係話啲地盤嘅工作群組啲倒流返社區嗰個就比較明顯啲啦。而第三樣嘢就可能大家入面就係真係話係漸漸偏重於一啲呢，譬如架車嚟到門口嘅一啲嘅嗰啲緊急檢測，就車到門口先去做檢測呢。我哋去做檢測嘅時間呢，其實由即係話最好嗰陣時11月咧，譬如話我哋由有病徵到確診嘅，咁其實嗰陣時就大約都係4日幾啊，而家到12月就到5日幾，到6月而家就又拖6日幾啦。咁其實呢啲咁嘅檢測方法咧係互補嘅，大家就要知咧，就係話咧，如果你等到即係話係即係啲車先嚟到門口咧，你有機會咧係有病徵咧，就傳染死俾家人咧，家人有機會又喺個喺自己樓宇喺個社區度擴散出去。因為呢啲咁嘅檢測咧，其實就話如果大家能夠第一時間去做咧，咁其實就可以咧係減少個社區傳播咧，係就話相當好。因為點解我哋而家你唔好以為好多人都冇病徵，其實咧嗰啲源頭不明個案咧，90%以上都係有病徵嘅。咁只不過咧，我哋成日都呢排見到好多即係話有病徵嘅人咧，因為就算喺啲強制大廈度，其實有病徵一段時間，佢都冇再檢測，或者咧你個檢測即係話係有啲，就算喺啲譬如話醫院做又好，喺邊度做都好啦，係有咗病徵就唔去檢測咧，呢樣嘢係會令到咧，是所有的譬如工作地方又好，住的地方啊，家庭啊，都有机会传播呢，这样东西是会减慢那个问题。咁同埋大家都唔好諗住就话检查完一次就冇嘢，因为这个病呢是有潜伏期的，无论是工作地点又好，在我地的即是话是譬如话是在大厦度强检完都好啦，如果一有病徵咧，其實入邊都係要去再做檢測嘅。咁如果冇車喺度嗰陣時候咧，咁咪去攞樽咯。而 而政府就係真係要將嗰啲派津嗰啲咧係安排好， 嗯， 令到咩咧？令到你真係一日內可以出到結果。而家都仲係要拖兩三日以上咁樣咧，其實都係唔理想，而令到好多人咧係唔用。其實唔同嘅方法咧，唔好睇少任何一個方法，佢哋全部都係互補嘅。譬如你係揾係做鼻煙啊，做鼻拭子、咽喉拭子咁先算。咁你係有用，但係調翻轉頭，唔係話深喉唾液嗰個係冇用，只不過咧就係話你係嗰、那個。回報嘅時間係比較慢，而令到咧係好多人咧係卻步，同埋亦都係話有少部分人做得唔好，唔等於入邊咧嗰樣嘢入邊咧係大部分人冇用嘅。咁、我哋呢啲咁嘅檢測咧，有一定嘅，由於我哋檢測嘅方法咧，點樣攞樣本都好咧，唔會做到100%，所以大家都係咧。如果是檢測完陰性都是要小心，如果你有風險因素呢，有事的時候都是要重複檢測的。 嗯，各位呢對於疫情的看法是怎樣，或者現在現行的措施有什麼看法呢，都可以打來1872311 1872311，歡迎你繼續打來的。剛才呢就講到梁子超醫生呢就講到即是一些有病徵的人士呢是可能是一個源頭不明的個情況，針對這些情況有沒有東西可以做呢？因為我見到張竹君醫生衛生防護中心張竹君醫生咧就話咧，不明個案咧好多都唔係參加聚會嘅，喺可能即係一啲唔知邊度嘅渠道啦。頭先梁子超醫生亦都講到啊，可能喺之前假期有啲人去商場啊、郊野公園啊等等。針對呢啲情況，而家過咗個假期啦，咁有冇再需要收緊一啲呢啲情況可能感染到嘅不明源頭嘅情況咧？ 我谂嗱，两样嘢咧，我喺呢啲地方咧，第一样嘢系有冇办法控制人流。咁有啲嘅就比较系传统一啲，大家会聚集嘅所谓黑点嘅地方咧，其实无论系即系话嗰个执法啦，我谂系可能系要从严啦。而另一样嘢就系话，能唔能够系即系话同啲商界再倾倾咧？即係話可唔可以，即係話喺一啲嘅，譬如話假日嘅時間入面咧，有冇啲比較，即係話可以，即係佢哋能夠可行嘅方法，能夠控制個人流。譬如話，如果你個人數係多過某一個上限嗰陣時候入面咧，可能要暫停咧，係俾人入去啦，而避免有啲地方係太過擠塞嘅。咁而嗰、那個譬如話，你係要限制啲商場開放時間呢樣嘢就唔係太好嘅。點解咧？因為你一限制開放嗰時咧，大家就會集中咗個時間去咧，又係一個問題。咁喺尤其新年嗰陣時候咧，與其你話係要縮短一啲嘅營業時間咧，其實可能諗諗咧，係將嗰啲所有嗰啲嘅時間入面咧，能夠即係話佢係分散咗唔同時段，即係話控制個人流，嗰啲可能咧係即係會減低咗呢啲咁嘅聚集咧。因為聚集得緊要咧，個風險咧好似平方咁人數咁上嘅。如果你能夠將佢分散咧，都減少風險。咁我哋啲假日嗰啲好多一啲去一啲郊遊熱點嘅地方呢，如果真係有需要呢，都可以控制人流，係譬如人太多都可以封鎖嘅。咁而嗰啲嘅口罩嗰啲嘅户外嘅口罩嗰啲嘅限制，需唔需要再進一步收緊呢？可能呢啲都係要諗嘅。如果我哋嗰、那個過完呢個假期個情況冇改善呢，可能政府都有諗諗。但你話一啲比較係嘅極端啲嘅措施咧，其實因為影響個經濟民生，如果太緊要嗰陣時候咧，我哋就可能係唔夠時間咧，去即係話將個疫情係斬斷，即係已經經濟民生已經頂唔順咧，咁就可能令到佢有一個反效果。 頭先講到因為郊野公園暫時都係話可以喺嗰個範圍內咧就唔使戴口罩啦咁。另外都想講下啦疫苗啦，政府就話咧即係最快農曆新年咧後咧可以係開始接種疫苗嘅。呢、這、一個有冇啲咩睇法？同疫情而家嗰個嘅走勢有冇關係嘅咧？接種嗰個時間有冇話邊啲時機係比較適合啲咁樣？ 嗱，如果我哋能夠將個疫情控制得再好啲咧，咁你打嗰陣時推廣係會方便啲。第一樣嘢咧，你無論喺診所啊，或者喺啲嘅疫苗中心度打咧， 你都係要觀察佢，譬如話30分鐘到嘅。如果我哋要快速咁推廣，而大量人喺呢啲地方聚集咧，其實都有個交叉感染風險。咁另一樣嘢就係話咧，打完疫苗之後咧，可能有少部分人都有啲副作用咧。如果係嗰排疫情比較猖獗嗰陣時候咧，就好容易會引致啲混淆咧，喺監測度咧，譬如話你有咗啲副作用，有陣時你唔知道佢唔去檢測好，咁變咗又係會產生一啲嘅混亂咧。咁而另一樣嘢咧，就係話咧，我哋由譬如話喺呢一個月啊，甚至乎呢一季咧，能夠攞到個疫苗供應咧。其實主要都是俾到我哋嗰啲高危群組嘅啫，即係話多數係年紀大啊、院舍啊，或者係一啲醫院工作嘅人士。咁就係話同埋有啲係一啲嘅長期病患嗰啲啦。咁其實佢最主要嚟講咧，係會減低咗，即係話喺啲嘅嚴重同埋中度嘅病。咁就算係有咧，都應該係好輕微嘅。咁呢啲咧，其實就會好大會幫助到係減輕嗰個醫療嗰方面嘅負擔。咁但係話對於嗰個社區嘅傳播呢，其實入面佢喺呢個階段呢個幫助唔會好大，大家都唔能夠因為有疫苗呢而放鬆其他嘅防控措施。因為如果我哋放鬆咗其他嘅防控措施呢，其實個問題就係話亦都唔能夠確保呢喺呢個疫苗不斷推廣嗰陣時候呢會產生個選擇壓力呢，係有機會係會有啲咧能夠逃避嗰個疫苗覆蓋嘅品種可能會出現嘅，咁呢樣嘢就係話到我哋譬如話真係要推廣疫苗嗰陣時候咧，全世界都係啦，推廣嗰陣時都係希望能夠咧係能夠快速咁樣係再進一步覆蓋咧其他嘅一啲嘅非高危群組嘅，不過呢個要睇翻個疫苗嘅供應，然後先至可以睇下做唔做到。 嗯，另外都想問一下啦，見到而家年宵嘅市場咧，即係會完全係取消嘅啦。咁啊，見到即係啲花農啦，都話好擔心，即係唔知啲貨點散。咁啊，見到政府就話啦，可能會研究喺公屋嗰度咧，係俾啲位置咧，俾啲攤檔佢哋咧係即係買啲蓮花咁樣。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個風險同喺年宵市場個風險係咪都？是即可以接受啊，起码不用好似年宵市场咁多人咁样噶。 我谂如果能够分散嘅人流，唔好俾啲人喺唔同区去同一地方混杂，呢个会有帮助嘅。咁但系一样啦，喺呢啲地方咧，即系话嗰个感染控制啊，同埋人流控制，大家都要谂咯。咁其實唔係話完全叫大家喺呢個新年前後唔好出去，但入面呢都係應該要將佢減到係少啦，同埋唔好去一啲太多人嘅時段啊或者地方。咁如果大家都盡可能能夠咁做呢，其實都可以大大咁減低嗰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嘅。 嗯各位咧点睇嘅？呢一个疫情咧，头先讲到年宵市场咧，今年就话暂时都系话应该系唔会搞噶啦。咁你点睇啊？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因为疫情嘅情况，咁所以有一啲相应嘅措施做啦，年宵唔会搞啦。但系而家就话研究喺屋村嗰度话可能会做，你哋又点样睇咧？咁另外都想问一下梁子超啦。咁啊，之前咧见到公立医院嗰度咧就有病人咧就话检测到第三次先至出现陽性，咁之前咧就第一次係做深喉嗰個唾液嗰個檢測嘅，第二次就用一個咽喉鼻咽拭子去做嘅，第二去到第都冇事，都唔陰性，去到第三次有一個嘅霧化程序做咗，跟住先至係確診。呢一個點解會係即係會出現咧？其實嗰個機會率係咪都係比較低一啲？喺公立醫院如果咁樣出現嘅話，有冇啲咩可以再做去改善咧？ 嗱，我谂即系话，大家好多时以为我哋而家做紧啲核酸嘅检测，又核酸嘅即系话 PCR 嗰啲咧检测，以为佢嗰个敏感度好高，呢个系冇错嘅。但有一样嘢咧，就系呼吸道嗰个样本采集咧，系永远都系一个瓶颈嚟嘅。系由于好多时候我哋成个呼吸道好大咧，个病毒有阵时喺边个位置出现咧，同埋喺边个时间出现咧，系唔同病人有唔同嘅差别嘅。咁其實入面咧，呢啲咁嘅核酸檢測咧，係經常都有機會係一啲假陰性，有機會出現啦。咁都係話，如果有病徵嘅病人咧，係要提高警覺，即係話始終都係話咧，如果係揾唔到一個原因係解釋到佢個病徵嘅情況咧，係尤其要特別小心，係需要咧係要用呢個其他嘅檢測啦，譬如話可能要照肺啊，甚至乎電腦掃描啊，會睇埋佢做下呼吸道嘅樣本啊。 咁同埋咧係有需要嗰陣時，如果係過咗幾日以上咧，可以再睇埋佢個血清度有冇一個陽性，然後去就幫助嗰個診斷咧。喺佢未有結果之前入邊咧，都要做足嗰啲嘅一次預防嘅措施咧，防止係喺個地方係產生一個交叉感染嘅。 嗱，意思我想最後咧都請教一個問題，我見到咧有啲報道就話咧日本厚生勞動省咧就話喺四名喺巴西入境嘅旅客身上咧發現新嘅變種新冠病毒，咁啊同英國同埋南非出現嗰啲病毒咧係唔同嘅。有冇話一個風險喺度啊？或者嚟緊針對日本有冇啲乜嘢香港係要再做嘅咧？咁 嗱，因為你變種其實就係都係常見嘅，可能入面你而家睇入面即係揾到嘅，可能有即係話係可能超過4000种嘅變異啦。咁啲主要嘅變異可能一個月入面有一兩宗到，咁日本嗰度都要睇睇佢係邊類型嘅變異，嘅變異有冇影響到？即係話佢嗰個傳播性啊，同埋嗰個即係話係嗰個對嗰個疫苗嘅覆蓋。一般嚟講咧，因為全球都仲未有一個即係話好嘅群體免疫咧，我哋嗰病毒咧係被呢個自然壓力選擇出嚟嗰啲咧，譬如話 D614G 咧，啊，甚至乎而家南非啊，同埋呢個英國嘅品種咧，其實佢主要咧都係話嗰個傳播效率係會比較高，所以佢又取代咗舊有嘅品種喺當地度大型咁傳播啦。咁就話係有少部分呢啲係有機會會係嘅局部咁樣影響我哋嗰個疫苗嘅覆蓋都唔頂嘅，尤其是南非嗰啲嘅某一種入面某一種嘅變異咧，有可能有少少影響，但又未必於話完全令到嗰個疫苗嗰、那個即係話失效嘅，因為佢疫苗都會有多方面嘅一啲嘅抗體入面咧係個覆蓋。咁但係呢一個風險其實係隨住我哋開始推廣嘅疫苗計劃係存在，所以個疫苗計劃入面咧係喺可能嘅情況有疫苗供應之下咧，都係應該快速咁推廣，同埋喺同時咧都要確保個疫情係要受控咧，先至可以減少呢、這個因為呢個自然壓力而選擇咗一啲係逃避疫苗覆蓋嘅品種。 OK， 唔該曬梁子超醫生。梁子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你哋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講下疫情啦，講下頭先唔同而家喺香港嘅一啲控制疫情嘅措施都可以講下嘅。電話旁邊有江小姐，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請講啊，江小姐。 係，我琴日咧就經過大美督嗰度啦，大美督。咁我就見到咧有一啲燒烤嘅餐廳，燒烤嘅餐廳，其實咧佢哋就叫做唔係咁守嗰啲限聚令，因為點解咧？好多人咧其實佢好似係去郊外咁樣，佢以為冇限制，但係其實咧第一佢哋係過曬兩人，多數都係一班人喺度做呢啲燒烤嗰啲自助餐，全部都冇戴口罩。咁加上咧佢哋有啲咧係自助形式添嘅。咁啲人去攞食物嘅時候，亦都個個冇戴口罩嘅。咁我希望大家喺呢一方面就自律啲咯。其實， 即係佢係燒烤場嚟嘅，其實係 燒烤場。咁但係一個個爐其實唔等於餐廳，因為喺張台隔離嘅啫嘛。嗰個燒烤爐，咁我行過，咁我就發覺哇，咁啊好大，佢冇間住圍板添嘅。 你見到多人常點咧？係咪都個場爆？ 幾十人㗎，係啊，至少幾十人。因為我行過咗一橛啫。咁我見到，我希望大家都能夠自律咯，即係唔係話唔俾佢哋開。譬如可唔可以真係行翻兩人一台？因為我經過嘅咧，差唔多大部分嘅台咧都唔係兩個人嘅，因為佢一啲即係佢俾你行過一行路一行過噶嘛。咁我覺得咧，如果咁咧就好似好危險，大家都冇戴口罩，因為燒烤係好耐嘅，可能燒成一兩個鐘嘅最少。咁希望喺呢一方面，大家就唔好走嗰啲罅咯。其實， 好，唔該曬你，江小姐，多謝你嘅意見。講到一啲燒烤場有一啲嘅情況，就大家圍住燒嘢食啦，亦都個人數比較多一啲啦嚇。仲有李女士，早晨，李女士。 早晨啊，蕭生你好，我係李女士， 係。早晨，你講啊，請講。 就關於聽到梁子超醫生講話嗰個問題，將話嗰個年宵市場移去屋村嗰度啦。咁而家我覺得係有好有唔好，因為好咧就俾大家有啲過年嘅氣氛啦，唔好咧就係而家再我驚會又再交叉感染群組，因為我見過啲屋村咧好多而家公公婆婆啊，疫情白白冇戴口罩傾偈啊，兩三個圍埋喺度，一個坐輪坐喺度，嗰兩個除曬口罩傾偈，咁我覺得好危險啫，係咪？ 但你自己本身都係咪住屋村見到都多呢啲情況？ 我 係 美林村嘅。有時我好想打翻去食環處過嚟勸嗰啲婆婆，我想行埋講，但我驚有啲伯伯鬧我， 哦、有啲伯伯好冇脸立，你睇下巴士嗰段片，你有冇睇到啊？嗰两个真系唔听话，嗯、人哋个司机叔叔真系我要赞俾个 like 佢、嗯，人哋话你冇口罩，我送俾你，喺度闹人哋。 啊，个别人士啦，我啲我哋都要留意翻啦，即系譬如 我希望 交通工具 多啲去巡下嗰啲屋村啊，好多公婆真系冇戴，好唔听话。 嗯，但你本身咧， 有戴啊，戴落个口底下，咁即系冇戴啦，咪咁样冇乜作用啦。 嗯，但你本身咧，即系会唔会都行下花市啊？新年？ 唔会行啦，今年咁啊，疫情更加车公庙可能唔系，因为我住喺车公庙附近嘅， 系沙田嗰度。 啊，咁样变咗今年个疫情咧，我觉得都系应该大家屠杀嘅，真系会希望系早啲疫情过去，系嘛？冇乜必一定去庙喺当天一样啫，系咪咁讲啊？ 我见咧有啲建议啊，或者网上买或者电话预约，跟住到时先去即刻买咯，即刻拎咯，咁啊唔使慢慢拣啦。咁呢啲 O 唔 OK 啊？如果你预埋莲花嘅话， 即系啲买咩啊？买花啲 系啊。 我都 OK 嘅，如果網上都好嘅，咁樣好，大家嗱做花農嗰有生意咧，唔使好慘，啲蓮花種曬出嚟，或者係好大嘅成本蝕咗。第二，大家就唔使咁個風險去買 ，OK， 我而家好贊成咁樣做法，我贊成。 好啊，多謝阿李女士嘅睇法，咁係覺得即係如果屋村如果擺一啲嘅將嗰啲花農啊花市嗰啲嘅檔口咧喺嗰度出現嘅話咧，都驚會有啲人流聚集，佢有個咁嘅擔憂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歡迎你繼續打嚟1872311 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3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当中85宗属于本土病例，82宗嚟自河北、辽宁2宗、北京1宗，18宗境外输入病例，分别嚟自广东、辽宁、天津、上海、福建、云南同埋陕西。另外，内地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6宗，31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至今有87536宗确诊个案，4634人死亡，82229人康复出院。中共中央印发至2025年嘅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强调围绕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划提到，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巩固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持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同最高法律效力，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将维护中央对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统一起来，防范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和澳门事务，保持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规划又提及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运用法治方式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北韩领袖金正恩被推举为劳动党总书记。韩联社引述北韩朝中社报道，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推举领袖金正恩为劳动党总书记，但是韩联社报道，金正恩的妹妹曾经担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的金宇正，不但未有被选为政治局候选委员，亦都没有列入劳动党部长名单。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出多个小组调查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飞机坠落原因，目前至少已经派出2个小组收集飞行员对话资料。另外是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话，已经确认2个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的所在位置，军方期望尽快取回黑盒。搜索人员在雅加达对开一个群岛附近大约23米深的水域发现部分的客机残骸，当局又发现部分人体残肢和衣物。总统佐科维多多对悲剧表示深切哀悼。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4.1，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3，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81美元，卖出1844.5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小隧道啦，系有反货车嘅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小隧道咧，有反货柜车啦，应该系反货车先啱啊嘅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欣业街。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一段亦都是行车缓慢噶，咁喺青山公路嘅元朗段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跟住凤翔路嘅慢线封闭，经过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你对财政预算案有乜嘢期望？ 莫女士， 我提议咧就系派钱嘅，如果冇钱，咁你点振兴经济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冇错，我哋系仲系有8000多亿储备，但系咧啲弹药系一铺洗晒去，即系话留有余力应付不时之需咧，这个我哋都要平衡。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消委会发表报告，指由公司7年间牌价加多减少。 健身中心火海美店威吓客人签约碌爆卡，涉66万。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2021年1月11日，本港新增31宗确诊，28宗属本地个案，9宗源头不明。 黄逢律师行被接管，买楼客户资产遭冻结，促政府介入。 英美澳加严正关注港府拘捕涉初选人士，港府批评诋毁国安法。 印尼国内客机坠毁，交通部称客机冇按照既定方向飞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三十八分，翻翻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先。而家外面气温系11度啊，都几冻，相对湿度47%，有两个警告信号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仲有寒冷天气警告嘅。首先同大家咧讲疫情嘅时候咧，都讲到啦，年宵花市咧今年咧就会系宣布系取消啦，政府咁就话因应咧系冠状病毒嘅发展啦，咁啊决定取消2月。15个地点举行嘅年宵市场同埋沙田车公诞嘅新春市场，咁嘅食环署嘅发言人啦就话啦，因为疫情反弹风险未退，咁社区仍然有一啲嘅隐形传播链同埋群组爆发嘅风险，咁就话虽然咧之前已经调整过年宵市场嗰个嘅规模啦，但系因为有一啲嘅市民咧大批市民聚集啦，考虑到疫情嘅发展，亦都要降低呢个疾病传播风险啦，所以今年咧就要取消个花市啦，咁啊见到。就話研究係咪喺一啲嘅公屋嘅屋邨嗰度咧，係俾一啲嘅年宵花市原本投咗嘅一啲嘅人士咧，係可以喺嗰度擺翻檔咧咁。咁啊，電話旁邊咧請嚟其中一位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千葉園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小龍，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楊生啊。咁頭先又講到年宵嗰個取消啦，對於你嚟講係個影響幾大咧？你本身係投咗邊個市場同埋嗰啲即係蓮花啊？而家嗰啲點樣安排啊？ 我本身喺維園嗰度投咗14个攤位，喺屯門嗰度投咗2个位，跟住所影響咧最少有32000棵花。我哋本身嗰啲係本地種植，总数一个摊位大约2000棵咁样影响到。 嗯，有冇计过即系个损失系去到几多咧？即系 损失超过300万。 嗯，呢个系咪算系譬如你哋个行业嚟讲咧，个每一年嚟讲一个最大嘅收入来源嚟噶？ 系啊，我哋嗰啲花系要种两年啊，但系喺香港最少都要种一年。 嗯嗯嗯。但之前有冇 前成年都系支出嘅，系跌等到呢个月先至有啲收入。 嗯， 本身旧年三月份花展已经被取消咗花展，我哋花展嗰年年都有参加，都移咗30000几棵花喺嗰度卖嘅。 嗯， 旧年已经取消咗30000几棵花，又系抌咗。 嗯，但冇咗呢一造嘅花嚟讲，咁嚟紧要再有机会嘅话，系咪就系等出年嘅花市或者？有啲咩機會可以補償翻咧？即係呢一筆嘅損失， 而家暫時都唔知 道。 冇辦法。 嗯， 希望市民，希望香港市民自己走嚟花場買咧。如果唔係，好難，好慘。 嗯，我見到其實之前即係講緊疫症啦，都成年啦，差唔多。有冇遇過個花市係有機會會取消？有冇遇過有呢啲風險嘅咧？有。 但系估唔到嘛，香港咁细个地方，人哋大陆咁大个地方都控制住啦。我哋呢边咧越嚟越多，越嚟越多人咁样。 嗯， 根本上呢啲你知道都冇用噶。我哋嗰啲种都种亲都成年啊嘛，最少。 嗯，所以都系冇办法啦，亦都遇唔到咁多啦。我见咧系咪话今日咧会同政府开会啊？系咪话政府会同你哋倾下啲后续嘅安排啊？呢个系点样啊？可唔可以讲？ 系有接到通知话今日晏昼2:30去湾仔嗰边开会， 嗯， 听下佢哋点样讲。 实际系谂住倾啲咩咧？有冇话即系有啲赔偿啊？定系啲花点样去处理啊？定系点？ 其实我哋农民咧，补助即系根本上政府就冇重视香港嘅。 嗯， 农民损失咁大，佢又唔知道，求其都系话，你补助你两几千蚊、8000蚊，嗰啲阿婆阿婶种菜自己蚀嗰啲又得。如果我哋呢啲咁大型嗰啲投资，补亲都系话几千蚊。 嗯， 人哋酒楼嗰啲咧，补亲有啲几十万、几百万，佢有条数俾佢计，我哋都有条数俾佢计，佢可以入嚟呢度由头计到六尾都得嘅。佢都唔会话睇住我哋一句话 cut 晒。 即佢系有谂住计翻每一棵赔几多俾你哋，系咪咁嘅意思啊？ 赔我哋就唔够胆讲，你帮阿揽下睇下点样补助咧？ 嗯，补助佢哋而家话系俾几多？ 或者嗱，我哋几多棵花喺度，我哋。由头到尾都唔会话搬嚟搬去啊，唔系话呃啲政府系咪？ 嗯，但补助而家系你哋谂住你要几多？ 种植嘅最好点数啊？ 有时咧山头大个头嗰啲，好似我哋有个强记嗰啲山头咁鬼大，佢都你都话可以攞个模型机嚟影晒佢，可以计到数噶。 嗯， 系嘛？我农民真系好惨。 嗯，喂，而家系谂住点样计嘅？即系政府话嗰啲每一棵花点计，或者你哋谂住希望政府如果要俾啲津贴津助嗰啲点样搞啊？嗰啲？ 其实政府清楚嘅，有咩意外，有咩基金都可以补助俾我哋呢啲农民嘅。 嗯， 肯就唔肯啫。 嗯嗯，每棵几多少？有冇得咁样计噶？你哋 每棵几多少都会有嘅。 嗯， 都有得计嘅。 嗯，你哋预咧？你哋心目中咧系谂住几多 少？我哋预最少$100一棵咯。 嗯嗯嗯嗯嗯。另外我见话$100一棵咁系算系已经 OK 噶啦，呢个系你哋收货嘅一个价嚟嘅系嘛？ 系啊 ，OK。另外我想问一问啦，即系而家就话即系啲花种咗喺度，始终都要揾个地方去散货啦。咁我见政府就话有谂过系咪话喺公屋嗰啲地方俾你哋摆摊档啊？咁呢一个可唔可行啊？实际上 呢、這个绝对唔可行。 嗯，点解咧？ 而公屋嗰啲地方咧？啲人又唔知喺嗰度有花卖，咁买花嗰班人唔系话就系自公屋啲人嚟嘅。 嗯， 买花啲人咧系要使钱嘅，唔系去公屋派花嘅，派花去公屋就得。 所以 要用钱买，一定要揾个人哋知道嘅地方卖先至可以嘅。 即系如果去做啲宣传通知啲人去咁啊，得唔得咧？又 公屋唔怕人多咩？ 嗯。 维园咁空旷咁大地方，你怕人多，咁佢公屋入边咪仲死，害死人啊！嗰啲，如果真正有嗰啲有病啲人入咗去，咪害死咗成个公屋咯。 嗯，即系你哋都担忧，如果喺公屋摆嘅话， 唔可行嘅。你如果可行嘅话，维园够大够晒，够大地方够空旷地方，而家又冇干货，净净系湿货，好过鸡屎啊！你如果咁样封，你连鸡屎都封埋。鸡屎够人多咯，系咪？买完嘢就走啊，买完嘢就走啊，边度有人喺嗰度聚集啫？ 咁所以如果真系俾公屋你哋摆，你哋会唔会去啊？ 唔会去，绝对唔会去。 我直情去都唔去啦咁。 嗯 ，OK， 咁啊，另外我见咧有议员就提出话，会唔会喺网上面即系摆啲相，有啲平台系做卖花嘅，订睇啱咗边盆啊，或者？電話做一個預約，到時咧即刻去拎啦，咁就減少啲聚集咯。因為你網上面都做曬嗰個揀花嘅過程啦。咁點睇呢個咧？係 啦，呢樣嘢可以諗，可以諗嘅呢樣嘢。 嗯嗯，你哋技術上做唔做到啊？呢個或者多唔多農民識啊？做呢啲網上面嘅賣花嘅過程， 以我係農民做唔到呢嘢。 哦，咁點啊？ 係啊，要啲年輕嗰啲人咧有興趣可以嚟同我哋合作，咁啊喺網上賣嚟同我哋攞貨咁啊得。 嗯，即反而呢一个你哋又觉得可以做到，但系啲人又话唔系中意亲，唔系话中意亲眼睇啲花嗰啲咩？即系对于你哋呢、這个， 我哋根本上个花呢，如果知道千叶园咧个花绝对系靓花先出街嘅， 嗯， 即系唔会话去呃人啊，或者以嗰啲有问题即刻可以换翻。 OK， 即系总之总之做到个平台啦。 讲信用，讲质量啊，系啊。 OK， 即系总之做到个平台，你就觉得可以做到啦。好啊，唔该晒杨小龙。杨小龙咧就系千叶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嚟嘅，先唞一阵先。 投资定买股票，唔使扎眼仔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不停向前，港台电视跨平台协作互动，新闻时事节目更即时、更立体。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力尽精确持平。 香港电台记者陈文斌 平台互通， 欢迎大家 收听星期六晚上 节目互动， 俾台下嘅朋友发言， 达至求同存异。港台电视31，不停向前。 1872311，千禧年代。 嗱，下個月尾咧就係、是、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會公布啦。咁啊，見到咧啱啱星期六咧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都有出席到啦，本台嘅眾言台節目啦。咁啊，都聽咗一啲市民嘅諮詢。咁啊，近日亦都見到咧，司長咧都係同唔同嘅團體有見面嘅。咁啊，其中咧自由黨亦都有佢哋嘅意見，關於財政預算案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自由黨黨魁紡織及製衣界立法會議員鍾國斌，早晨。 早晨，苏乐文。 早晨，钟国斌。咁啊，我见到你哋其中一个建议咧，都同疫情几相关嘅、哦，就话系咪话容许一啲即系接种咗疫苗嘅人士可以即系万事用膳，系咪有个咁嘅建议？嗰、那个谂法系点样嘅？ 呢、這个就唔净止系万事用膳嘅，即系如果大家相信疫苗咧，未来可以解决呢个疫情嘅问题嘅话咧。而即係政府又講咧，可能係農曆年前後咧就有機會可以接種嘅。咁我哋咧就覺得就話，如果大家對個疫苗係即係信任有信心嘅話咧，第一，如果種接種咗之後，就起碼即係被感染嘅機會係相對低啦。咁所以咧有好多經濟嘅活動咧。就應該容許嘅。咁你晚市嘅話咧，例如所有嗰、那個餐飲業嘅員工接種咗，咁而亦有嗰啲市民亦接種咗嘅話咧，咁係咪可以正常翻俾佢哋夜晚可以去食飯啊各方面？咁另外同一時間咧，即係通關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嚟嘅，即係話如果接種咗嘅話咧，係咪可以例如翻國內？繼續佢哋嘅經濟活動，或者容許內地有啲居民市民已經接種咗嘅，可以嚟香港免14日呢個檢疫嘅咧，咁呢個咧係對嗰、那個通關同埋所有嘅經濟活動係好大幫助。即係如果你就話我接種咗疫苗之後繼續封關，繼續要求你嚟喺屋企繼續唔准任何嘅經濟活動嘅話咧。我相信即係呢個即係令到接種嘅吸引力咧，係會大大降低。 即係呢個係諗住係一個誘因，就令到多啲人去接種疫苗。咁佢哋咧接種咗疫苗嗰啲人士咧，先可以喺餐廳嗰度，譬如先講到餐廳啦。咁啊做一個即係多翻啲經濟活動，可以入去餐廳嗰度夜晚食嘢，係咪咁咧？即係因為而家見首批，譬如話一啲接種疫苗嘅人士，可能都係啲長者啊、長期病患者咁樣，即係未必係話我願意去接種就可以係去接種嘅喎。呢個誘因嗰、那個。作用有幾大咧？其實 唔係，當然係要有一個時序啦、時間表啦。咁大家知道嗰、那個疫苗嚟嘅時間同埋數量都係初步都會有限嘅。咁當然係要俾一啲醫護人員啊，或者係長者接種先，或者有需要嘅人士接種先啦。這個絕對係啦。咁但係陸陸續續啲疫苗會嚟噶嘛。咁如果即係。有啲醫療專家佢話打曬完全所有香港市民打曬嘅話咧，好大機會去到年尾嘅。咁唔通我哋等到年尾之後先睇睇個情況先係容許嘅經濟活動啊或者通關嘅，咁香港真係唔掂嘅，真係死得嘅。咁所以如果係個時序陸陸續續將最重要嗰部分嘅有需要嘅人士打曬先，跟住咧就容許一般市民。去上網登記去接種嘅話咧，咁呢個往後可能去到三月份就可以做嘅情況。咁我嗰個通關啊，或者個經濟活動啊，容許國外好國內好不同嘅人士啊接種咗疫苗之後咧，可以嚟香港嘅有經濟活動啊。咁呢個可以考慮嘅。 但你覺得譬如剛才講的誘因，譬如即係通翻關可以免檢疫的日子可以取消啦，或者晚市可以出翻去食飯啦，呢啲對於市民嚟講嗰個誘因係幾大咧？或者而家啲市民係咪因為冇呢啲原因，所以唔去打疫苗啊？即係個誘因嘅作用幾大？我想知 道。當然每個市民有佢自己嗰、那個考慮因素咧。但係例如好似我哋做出口嘅喺國內有工廠啊，有生意，有生產基地嘅，而家個個都好希望可以翻去睇睇自己間工廠或者間公司。而家冇咁嘅機會，或者當然有嘅，你翻到去要檢疫兩個星期，咁呢、這個即係唔係一個 好大嘅幫助嘛。咁所以如果例如好似做生意、做經濟活動嗰啲咧，我相信個吸引力係大嘅。咁、但係同一時間，有一部分嘅市民可能覺得，誒、即係遲早都會有機會打嘅，不如早打咗之後，我又可以即係出行啊各方面個自由度高啲嘅。咁、我相信嗰個吸引力係有喺度嘅。但係當然每個市民有佢自己對個疫苗嗰個理解啊，或者信心啊嘅唔同嘅程度啦。不過即係我覺得個吸引力一定有。 我見到另一啲嘅建議嘅，譬如講到話八達通啦，係咪可以派一個電子消費券啦？這個諗法係點樣嘅？ 嗱，呢個咧，我哋一早咧喺舊年財政司司長一人派一萬之前咧，我哋都提議咧就係派消費券而唔係派現金嘅。即係當然現金啊。個靈活性高啲啦，有啲人可以使，有啲人可以儲，有啲人即係點樣用到嘅方法。但係而家咧，去到即係你睇到上次派咗700多億之後咧，對嗰個經濟個效果唔係咁大嘅幫助，因為好多人可能都冇用到嘅。咁消費券有一個好處咧，就係、我俾咗你，你啊基本上一定要用。甚至乎咧，好多時咧，即係你見到好多商場派嗰啲咁優惠券咧，佢可能派500元俾你咧，佢係你係使足800元嘅。咁令到嗰個經濟活動啊，同埋個消費嗰、力度係強好多嘅。咁同埋呢個真係咧，就會有一個所謂乘數效應。咁你即係買咗嘢，咁咪係咁滾存落去。但係你上次派咗700億之後咧，有幾多真係？用翻落去經濟體系度咧，我哋真係冇數計，計唔到，即係睇唔到。有好多人，好多人可能根本冇使，就擺咗銀行儲起咗嘅啫。 但係諗住呢個消費券係做幾多錢嘅？同埋你今次呢個嘅唔同咧，就係你用八達通，咪諗住用八達通去做噶嘛？點而家有啲鋪頭冇嘅喎，咁會唔會即係譬如啲老店啊、小店嗰啲，就反而啲生意就冇得流入佢哋度咧？ 八達通是其中一個考慮的方案啫，就唔係話百分百一定要係淨係八達通呢個咁嘅睇法嘅。咁只不過呢個係最容易嘅，因為政府成日講嘅就係話，喂，如果我哋搞消費券咧，那個行政費用可能好高，或者要好長嘅時間先可以落實得到。所以我哋咧就諗住用一個最簡單係人都有嘅，就八達通。咁呢個咧，我相信就係可以最快嘅其中一個方法啫，就唔係話呢個係唯一嘅方法啫。 咁幾多錢好咧？譬如上年財政預算案就有派10000元咧，因為嗰陣初疫情啦。如果真係消費券，你自己個心目中諗住應該幾多 啊？呢個睇下政府咧就有幾多錢啦。佢成而家政府成日捱無錢，尤其是琴日咧，唔係即係星期六咧，財政司司長成日講話。即係我哋係用於不時之需，咁我成日覺得今時今日仲唔係不時之需，仲等幾時啊？唔通等第三次世界大戰先用啊？嗰啲錢，今時今日香港已經咁嘅經濟環境、咁嘅失業率，你仲唔使多啲錢、派多啲錢嘅話咧？根本即係我真係唔知等到何時何月先係唯一一個適當時間。咁當然你政即係大家都講話，喂，政府冇錢咯，得翻8000億啫喎，咁我就覺得。政府咧就係講一部分，就唔好講曬全部。政府另外就有第二個户口叫外匯基金，佢裏邊有44000億，裏邊其中有8000億咧係咁多年嘅投資回報嚟嘅，即係話呢啲咧佢賺翻嚟嘅錢，即係對佢嗰個保障外匯嗰、那個儲備外匯基金保障港元咧係唔會有影響嘅。如果你攞埋個8000億嚟計咧，即係話咧政府可動用嘅資金係有16000億嘅。咁即係話仲有好多錢可以拎出嚟嘅，所以我建議咧就最好咧，政府就攞2000億出嚟，喺呢個外匯基金裏面所賺嘅錢，就唔係攞佢本金啊，再喺分配。咁例如好似保就業一期400億，咁你咪嗰度400億啫嘛。咁而家勞工界好多朋友咧都話，佢哋要一啲失業短期嘅保障。咁呢個係幾多錢咧？我計過條數咧，如果每30000失業人口，每人7000元派6個月，都係120億。咁你淨係呢兩條大數都係500多億啫嘛。咁至於你話嗰個消費券，你嗱，如果一人派10000咧，上次就700億。咁你話喂，今次唔想咁大數，不你咪派8000咯。 系咪啊？$700亿入$500亿啫嘛，咁你两三条数加埋都系$1000亿左右啫嘛。即系如果佢攞$2000亿出嚟，仲有好多空间可以睇住个形势喺呢段时间系点样去资助不同嘅行业、不同嘅人士去点样过到呢个难关。 嗯。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咪可以喺外匯基金度拎啲錢出嚟啦？咁啊，見到咧，另外啦，財政司司長咧喺網址嗰度都有提到，佢就話有市民指出咧，即係政府嘅赤字龐大啦，連續幾年嘅預算都可能會見紅，政府應該逐步縮減過去一啲派糖嘅措施，或者上調稅率啦，甚至應該開徵新税、擴闊稅基等等，去增加收入來源。提到即係有人講話會開徵新税或者係擴闊税基，你或者係加税啦咁，你贊唔贊成啊？呢個時候做呢一啲動作咧？ 嗱，呢個就當然有爭議性啦，就未有共識嘅。 嗯。 咁至於開咩嘅税種嘅話咧，就睇下政府有咩嘅建議啦。但係老實講，你任何嘅税種或者擴闊，你都要立法或者修改法例。喺呢啲時間嚟講咧，修改法例或者立法咧，都要一段時間。咁所以你而家長遠嘅政策，你係救唔到現金嘅需要噶嘛？咁當然有一個税種咧，就即時可以做到咧，同埋唔係好大影響咧，就係呢個股票嘅印花税。只不過佢加一細個百分比咧，已經有一個好大嘅收入，因為你見到而家所有嘅行業係唯一金融股票咧，就最旺盛嘅，每日都1000亿-2000亿嘅成交額。咁呢個你加一部分落去咧，即時有嗰個收入之餘咧，係亦唔會好大影響嗰個金融業成個嗰個運作嘅。所以呢，如果你話要加税嘅話咧，你即係嗰個印花股票印花税係最快最有效果嘅。咁其他嘅咧，仲要討論立法呢樣嗰樣嘅話咧，即係你搞嚟都幾年後嘅事。 嗯，好，唔该晒钟国斌啦。咁钟国斌咧，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咁钟国斌咧就系自由党党魁嚟嘅，头先就讲到佢哋自由党啦，对于财政预算案一啲建议啊，讲到系咪话可以一啲已接种嘅接种疫苗嘅市民咧，可以去到食堂食晚市咧。 46名院友同埋员工需要撤离同埋检疫，而港九邵伦有限公司一名船长确诊，另外有3名员工都初步确诊。另外有6宗路政署中九龙干线隧道工程地盘患者，累计7人确诊，另多1宗初步确诊。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2020年1月香港确诊首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至今除了失去过100条人命，亦都出现大量失业人士，有不少流落街头。有協助無家者的志願機構形容，過去一年露宿的人數增長失控，有不少都是首次露宿者，亦都有年輕化趨勢，見過只是有7歲的小朋友和家人露宿。有從未想過會失業的中年人，首次露宿街頭之後人生觀大變，又說所謂自尊都可有可無。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李偉俊指出，新型肺炎檢測屬於分子診斷技術，但是並非每個化驗師都熟悉分子診斷技術，導致要在短期內增加檢測數量有困難。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正計劃將分子診斷技術納入為課程的醫務化驗第5個專業範疇，打造成行業未來發展重點，並打算在今年增加30個醫務化驗學位，加強本港在傳染病上的診斷和改善治療方案，消除檢測瓶頸。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受到出生率的下降影響，幼稚園界指下學年幼兒班和學前預備班報名人數減少，部分校長更加發現今年統一註冊日期結束之後已經是獲取錄，但是未有註冊，即是放棄學額的流失率亦都高過去年，而學前預備班更加是重災區。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受到美國政府頒下對個別中資股投資禁令的拖累，三大美資行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決定提早終止在香港484隻渦輪、牛熊證和界內證的買賣。港交所表示正與發行商保持接觸，確保產品取消上市程序有序進行，相信這樣做不會帶來重大不利影響。證監會亦指出， 和发行商有紧密沟通，提醒他们要小心评估受禁令影响的产品，并且在采取行动的时候需要符合投资者最佳利益和维护市场廉洁稳健。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话，东涌居屋裕泰苑近日陆续收楼，不过慢工出劣货，不单只是单位的质素低，最吓人的就是新屋苑沦为老鼠窝和黄蜂窦。议员怒批市民如同买了垃圾。政论话，购买居屋的都是星斗市民，只是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安居乐业，如此卑微的梦想就因为房署敷衍失责而变成噩梦。这个《东方日报》政论。 《蘋果日報》評論說，國安警察拘捕民主派初選人，有港區人大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等先後為警方行動護航，指拘捕針對的不是初選，而是因為政綱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製造憲制危機。評論說，基本法第49-52條明文列出議員有權否決預算案施壓，促使特首回應。難道譚慧珠對基本法條文和立法原意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蘋果日報》評論。 大公報的社評就講到，警方國安處日前拘捕50多名攬炒派政客，其中有不少是區議員，足以說明問題嚴重，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而區議員不在其列，這個明顯就是一個漏洞。社評說，撥亂反正，修訂宣誓條例，將區議員等公職人員納入其中，越快越好。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美國突然宣布取消美台官方往來的行政限制，特朗普政府臨下台，意圖製造既成事實。社評說，拜登政府要充分了解中國在維護國家統一主權安全上絕不會讓步，不要被台灣問題繼續影響損害中美關係大局。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同你讲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小隧道嘅反货车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小隧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仲有车龙噶，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一段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尖沙咀和油麻地的分叉位那段呢就开始挤塞，龙尾排到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挤塞，龙尾就在牛头角警署。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支路挤塞，排到九龙货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中言堂， 你对财政预算案有乜嘢期望？ 陈女士， 依家啲后生咧都系因为住屋个问题咧结唔成婚。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知道个楼价实在好难负担，亦都窒碍咗年青人置业。呢方面咧就努力咁增加紧个供应。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2021年1月11日，本港新增31宗确诊，28宗属本地个案，9宗源头不明。 黄逢律师行被接管，买楼客户资产遭冻结，促政府介入。 英美澳价严正关注港府拘捕涉初选人士，港府批评诋毁国安法。 印尼国内客机坠毁，交通部称客机冇按照既定方向飞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咁啊，见到啊喺上年啊十二月啊平安夜嗰阵咧，有一间叫黄逢律师行啦，就因为话系有一名嘅前职员系不诚实去挪用客户嘅款项啦，咁啊见到香港律师会咧就系喺当日咧系介入接管嘅，咁啊导致嘅问题系咩咧？就系一啲客户嘅户口咧被冻结，咁就话呢一间律师行咧本身都喺业内处理唔少一啲私人住宅嘅买卖嘅，咁而家就见到一班嘅受影响嘅客户咧就话系至少有70多人系受影响啦，佢哋涉及嘅资金咧系有超过过亿元咧嘅资金系被冻结嘅。咁啊，请一位咧其中一位嘅苦主，佢叫 Lucky， 喺电话旁边嘅，早晨 ，Lucky。 早晨啊，你好，萧生。 系啊，可唔可以讲下你而家嗰个情况系点啊？你本身系透过黄逢律师行系买楼嘅系嘛？都系。 是啊，冇错，因为其实我的情况简单来讲，我就换楼的，因为其实见到爹地妈咪年纪大，我就本身想换间大啲嘅楼，等即系大家一齐住得舒服啲。咁所以即系我之前就卖咗我旧嗰间楼咧，我就套咗现几百万咁样嘅，咁我就变咗即系透过黄逢，我就想买过另外一间新楼咁样啦。原定就12月28日嗰日成交嘅，咁其实因为成交嗰日之前，即係因為佢係24號接管噶嘛，咁我當然即係中間隔開幾日紅因，我其實喺24號之前已經入咗我自己嗰筆尾數落去黃鳳嗰度嘅，咁就嗰度總共就540万。 係。 咁然後就係咯，因為24號律師會嗰日接管咗，咁佢連同我啲頭錢都接埋咁樣，咁就凍咗喺嗰度咁樣咯。咁但係因為我嘅情況，我就係買新樓嘅，買樓花嘅，咁所以即係基本上發展商佢其實就算即係當初，因為其實24號接管嗰日完全即係。首先就即係律師會就講到好似中介律師行就會聯絡翻呢啲受影響嘅顧客咁樣啦。咁我相信其實我都係among嗰啲比較急趕嘅 case， 我28號都成交，你中間全部紅一嚟嘅。咁但係完全係零嘅，冇人通知過你，即係我自己都係睇新聞知嘅啫。咁而問嚟問去，其實係冇一啲後續安排話俾你聽點樣做嘅。咁就算即係我將呢個情況講咗俾發展商聽，其實佢哋因為一般嚟講新樓佢會有21日嘅發息期可以俾你 extend 嘅，咁但係佢都係堅持，就算呢個唔係我可以控制到範圍，其實佢都係堅持每日要收我 7% 咁樣。咁就3个礼拜嘅啫，其实去到下个礼拜一咯。咁基本上你点样问律师会，佢都系叫你自己筹呢笔钱出嚟，咁佢都冇嘢帮到你咁样噶啦。 即系你28号系本身系应该28号 成交嘅，系啦。 咁但系21日嘅宽限期就系呢个宽限期入边都要罚息嘅，系咪咁啊？ 哦，一定要系啊，每日 7% 系啦，每日咁样计法咁样咯，短日计。咁而律师会其实佢所谓话佢会提供一啲 advice 俾一啲受影响嘅顾客呢，其实佢讲嚟讲去得两个 advice 俾我哋嘅啫，一就係自己搵新律师，二就係去黄凤嗰度攞返个 file 啦。咁至于即所有嘢，其实因为佢你会见到佢就因为我相信佢嚟緊佢咪都会话会搞个记者会嗰啲嘅。我諗佢都係重复个三幅屁，佢就话已经搵咗100多间律师楼去帮。咁但係實情係因為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即係頗大嘅群組咁樣，入面都即係核心嘅100多人啦。咁如果出面大 group 其實都過千人咧，其實好多人都喺呢段期間嘗試聯絡嗰100多间逐個打㗎啦。咁但係好多都根本一係就話根本就唔係做樓宇買賣，一係就唔會接呢啲 case 咁，因為都話好複雜咁樣。 哦，即係嗰100多间律師會話，即係佢有個名單俾你哋話聯絡邊100多间，但係聯絡咗亦都唔係話可以接到你哋嗰啲嘅個案。 係啊，冇錯。咁所以即係我唔知道律師會本身對個情況佢有幾掌握啦。即係可能人哋就咁答佢，佢又覺得 assume 呢啲人會幫咁，因為 我見佢琴日嗰個即係佢發表對於我哋記者會嗰回覆，佢就鼓勵啲律師就即係聯絡翻啲受影響嘅人啦。咁但係個實情係我哋自己主動去 approach 呢啲律師行，佢哋都唔肯接咯。 咁而家有幾多人可以揾到呢過百間嘅律師行又可以接到嘅咧？成功？ 其實因為律師會佢出呢個公告話會即係揾到呢百幾間表示有興趣，其實當時出呢樣嘢咧已經係31號噶啦。咁、我哋即係基本上以我理解一路喺個 group 嗰度，因為基本上大家都實時 update 就係因為24號出現呢個情況，其實你唔會等到31號，即係等佢出呢個 list 先慢慢再搞。咁即係以我理解就好多人透過。冇辦法，你都係揾下即自己附近有冇親朋戚友識一啲以前用開，你自己間間走去攞。即我自己嘅情況，我就都24、25號嗰日我知道嘅，25號朝早。咁就我都聯絡過，即起碼5、6間都係唔接。咁後屘都係再透過啲朋友再去介紹一間先至勉強肯接咁樣。 Okay.講翻你自己本身今次嗰個資金被凍結啦，係500多萬啦，頭先你話係嘛？ 係冇錯。 嚟緊會諗住點做咧？係咪都有聯絡過發展商啊，或者銀行啊嗰啲係咪都有咁樣噶？ 有嘅，因為如果銀行喺呢個 case 咧，其實相對上我算係即係已經即係唔好彩啦，但係未至於最唔好彩，因為佢其實係28號嗰日成交咧，佢正常嚟講28號佢先至放錢落去黃房嘅，咁所以起碼我其實按揭嗰筆就冇 hold 咗喺黃房嗰度。咁、所以基本上銀行就好簡單，佢就話等你有一間新嘅律師行，咁佢咪就再搞翻個按揭過數個手續咁樣咯。咁、但係發展商嗰邊其實因為我25號嗰日都已經嘗試聯絡翻佢哋，即係解釋過呢個狀況，都但係即係佢都會透過翻律師樓就同我講就話冇，即係總之就係照俾罰息咁樣咯。 照俾罰息咁，但係如果去到21號之後，唔係俾罰息可以解決嘅咯，係咪啊？嗰、那個就因為21號嘅寬限期， 定㗎啦，係21日嘅寬限期，即係3個禮拜咁，係啦，係啦，冇錯。咁基本上，如果我自己簡單嚟講，就係如果呢段時間我籌唔到嗰筆500多萬出嚟，其實咪就係塌頂咯。係咯，因為都冇辦法，冇其他方法可以做。但係因為其實我哋反而即係我哋喺嗰個。群組入面其實我哋有好多疑問係，即係律師會佢一路都好唔透明，即係完全冇一啲嘢可以，即係譬如嚟緊個時間表，即係究竟佢會點樣安排落去呢，或者係解凍嗰方面，因為其實我哋好唔理解就係你見到律師會佢嗰個公告嗰度，其實佢係話有佢懷疑一名前文員就挪用咗客户嗰啲錢嘛。咁但係我相信嗱，佢24號接管，佢話佢22號已經即係報咗警啦。咁我。估計其實佢個調查佢唔會淨係嗰幾日佢先開始噶嘛。如果你睇翻以前何百華嗰啲 case， 其實律師會如果佢喺介入之前，我相信佢起碼已經入最少都1、2個月去，我諗佢點都要問人哋攞啲料去解釋，佢先至決定要去做呢個決定噶。咁係咪真係要咁一刀切？即係佢好似即係佢已經foresee到啊，你仲有 keep 住咁多人擺個錢，因為冇辦法，你買樓佢有限制，你一定要託管喺律師行嗰度噶，即係你。唔會直接係買賣家去咁樣去丟噶嘛，咁即係仿似我又覺得啊，佢咁樣嘅安排係咪恰當咧？即係佢明明就知道已經即係呢間行佢可能懷疑有啲問題噶啦，咁你係咪其實應該暫停咗佢嘅交易？你或者係即係唔好再俾一啲新嘅客户，因為 suppose 我哋係如果我譬如係12月中後我先擺筆錢落去嘅 ，suppose 我覺得就同個前文員嗰個 case。即係唔係有直接相連啦？咁即係點解喺往後，即係或者即係之後嗰啲錢，點解佢唔可以盡早去解凍翻出嚟先咧？即係唔會係人人都會隨時攞到幾百萬出嚟自己搞掂噶嘛？即係我搞得掂，我唔使借摩幾出。 簡單講下啦，今次律師會香港律師會有個回覆嘅，就住今次事件，佢就話知道咧各界非常關注黃埔律師行嘅事件啦，對事件有不少疑問。作為香港律師嘅監管團體咧，律師會希望各界明白，本會留意到該行咧有嘅嚴重違規同埋不誠實活動，必須立刻行動，咁啊凍結帳户啦，避免因為延遲介入咧而導致更多客户有更大嘅損失咁嘅，大概係咁樣咯。而家。即係我見到之前咧有啲類似嘅個案咧，都話要凍結嗰個嘅嗰筆錢都幾長時間，有啲話去到成8個月咁。你自己係咪都擔心可能真係要塌定啊？到最後你哋 其實好大機會，同埋因為其實我哋都想講翻就係話，因為琴日我哋咪出咗記者會嘅，其實之後都會有一啲其他，因為其實律師會佢自己都講過，過去應該十年間佢都接管過廿幾次咁樣嘅。我哋有一個係2019年7月嘅時候，即係佢嗰間即係律師行嗰個又係俾人接管咗，其實去到而家咧都未攞得翻啲錢嘅，即係。而何伯華嗰單 case 我哋覺得仲奇怪嘅，因為何伯華佢係2016年嘅時候4月俾人嚟接管㗎嘛。 嗯。 咁然後即係我哋知道，因為你譬如話八個月嗰個應該都係睇新聞，即係炒返啲料就見到啊好似八個月都仲未有，然後啲客户就走去嘈咁樣啦。 嗯。 咁但係因為以我睇返啲新聞嚟講，去到2017年5月其實過咗一年呢，何伯華自己本人出返嚟講呢就話啊查完盤數啦，其實就夠錢，因為當初佢係話有14億即係。嗯差額咁樣噶嘛，咁我哋好好奇係因為我聽過嗰啲何伯華嗰啲苦主，有人係表達過去到2017年年尾咧，佢都未攞得翻啲錢。 OK， 咁我就會好好奇啊，如果所謂啊等律師會好啦，慢慢等啦，等你 check 完盤數啦，點解去到夠錢嘅時候，即係佢都仲係唔放翻啲錢出嚟？呢樣嘢我覺得律師會應該解釋一下。 OK， 即係同埋我覺得律師會應該喺佢嚟緊個記者會度交代翻。過往佢如果去接管呢啲 case， 究竟佢需要幾耐去解凍翻啲錢咧？即係我諗我哋所有人都需要一個時間俾我去安排，都要。即係都要知道個盡頭喺邊㗎。 明白明白，阿 Lucky 嘅憂慮咁樣。我哋咧都即係唔該曬 Lucky 啦。Lucky 就係其中一位嘅苦主嚟嘅，喺今次黃鳳律師行咧係被香港律師會接管之後，其中一位苦主。電話旁邊咧再請一位嘉賓同我一齊傾啊，有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早晨，謝偉俊。 早晨，早晨，施樂文，大家好，早晨。 係啊，頭先就講到黃鳳律師行啦，今次就話因為有一個嘅前文員涉嫌不誠實挪用客户嘅款項咁啊。而家個結果咧，去到呢一個階段就係話律師會咧係接管咗嘅。點睇今次個事件先？ 當然非常之不幸啦，因為任何一間律師行出事嘅話，都會影響整體個行業，更加影響好多好多市民，好似剛才位苦主咁啦。咁但係由於整個制度本身咧，就我哋都過往咧，政府係交託咗個監管嘅責任咧，俾咗律師會。律師會只不過係一個私人嘅雖然有公權但係都係個私人嘅組織啦，資源有限啦。遇到啲事幹嘅時候咧，恐怕就倒車流蟹咁啦。咁今次我諗亦都翻翻啲舊嘅問題，就係究竟成個制度關於我哋譬如話買賣交易嘅咁繁複啊，要睇咁多契啊，點解唔通過咗條土地權益條例之後咁多年咧都唔去實行啊？比較簡化啲，好似買賣車咁登記咗咪算咯，就唔使咁簡，即係咁複雜啦咁。咁啲錢嘅過手喺律師行度，當然都有，即係以往就都係曾經試過啲案件，但係都總體嚟講咧，近年都相對係平靜啦。咁呢方面我哋都要再或者檢討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咧？但係近翻啲幫啲苦主嘅問題咧，我相信聽剛才苦主同埋我哋都有接觸到一啲苦主嘅投訴咧，不外乎咧就係一就係我諗嗰個溝通上咧嚴重不足咧，無論係所謂接管嘅律師行幫手嗰啲律師行嘅，或者或者係律師會本身咧。都可能由於人手唔夠或者根本唔夠資訊咧，係幫唔到嗰啲苦主咧，係解決一啲燃眉之急啦。 嗯。 第二咧就係機制上咧，似乎都係困難，因為理論上當然我哋希望咧，盡快咧放翻啲錢出嚟咧，就減少一啲嘅塌訂情況出現咧，減少嘅損失啦。但係如果一旦如果係有關嘅檔案咧太亂啊，啲數太亂嘅時候咧，我都可以，當然我唔係當事人啦，我唔知道內情點啦，但係可以想像就係如果有好多。以百計、以千計嘅檔案嘅時候咧，嗰啲數咧點樣跟翻咧？咁同埋係咪淨係話理論上當然係幫咗啲最近要成交嗰啲還咗錢出嚟，解凍咗啲錢咧，就容許嗰啲成交進行咧？咁理論上呢個係個方法，但係一旦如果係將來咧，如果有任何情況令到我哋行裏面嘅離常基金咧唔能夠賠款嘅時候咧，咁就要睇翻而家現有剩翻喺有關律師行嘅錢咧，裏面嘅情況點安排咧？係按比例啊，按扶助嘅人數總數嘅比例去分還咧，定還是係點咧？咁呢個亦都係個顧慮，就係點解有啲我想象中點解有唔可以馬上即時咧係好清楚個案咧，馬上放翻錢走先，而係諗住要睇睇究竟有冇法律上有一啲嘅即係信託嘅風險啊？ Okay.咁呢啲係咪都係比較技術性嘅問題呢？我相信律師會同埋有關律師行呢係處理緊之中。 見到律師會會長彭雲熙在接管之後就說今次介入不是代替黃鳳律師行繼續去經營的，就說是要結束他的業務，這個那個算不算是一個懲罰，或者這個處理是不是算是最嚴重的？如果這樣，即對於一些做一些樓宇買賣交易的客戶來說，日後是不是都比較要注意多一點，或者沒有那麼大保障，原來要去到可能結束整個業務？ 調回轉答你先，絕對要，因為事實上坊間有些律師行他們可能的經營方式呢，就是有些或者不是那麼合行規的一些回傭的情況出現，導致到他的檔案非常之多。當然我唔而家現階段唔能夠一下講定係呢一樣嘢，但係呢個可能性咧係唔能夠排除咧。特別當如果話有啲所謂師爺係挪用公款咧，俾人感覺或者個以往嘅經驗咧，就通常都係因為啲所謂師爺律師行咧所導致嘅。咁呢種監管方式咧，其實律師會不嬲都知㗎啦，即係呢種問題不嬲知嘅，但只不過就係有時證據方面比較困難掌握啦，又或者咧比較多數字咧，有時大家都唔想揭開個蓋咧，即係攞啲唔係好想見到嘅嘢嚟睇啦，咁但係我諗就唔能夠永遠都做鴕鳥啦，真係一要呢方面咧，要真係嚴厲啲去執行。 但客户係唔會知係咪師爺噶嘛，即係從佢哋嘅角度係好難避免，係咪咁噶？ 行裏邊有啲叫師爺 firm 咧，就即係師爺做老闆嘅，師爺話事嘅，啲律師都係請翻嚟掛名做老闆嘅啫。咁呢種文化，呢種情況最危險嘅，而呢種情況你都係最容易出事，因為咧嗰啲師爺嘅理論上係操守上受監管程度有限啦，或者佢哋嘅機會成本係有限啦，即係唔會有個牌嘅問題啦。咁亦都而且可能好多背景上比較複雜嘅人處理呢啲問題嘅話咧，就好多時佢哋嘅回傭啊，佢哋嘅任何交易咧，都係比較係唔係律師應該有嘅操守同水平。咁所以呢種問題咧，就其實不斷都有，不過以往就喺刑事案件比較多啦。咁近年當然刑事冇咗之後咧，就民事會。但唔可以話冇咗，都係少，冇咁猖獗啦。但係民事上咧，都仍然我哋見到間中有啲情況，就係如果係啲律師行係一下開好多好多檔案嘅，係同好多譬如話地產經紀關係非常之密切嘅，咁就已經有個警告喺度嘅問號喺度噶啦。咁但係當然一般市民未必知道嘅，通常都係經紀介紹，話不如你律師行幫出啲間啦，咁又平嘅，咁就做嘅咧，好多時都唔知道有啲問題嘅。咁所以呢啲信息啊，或者呢啲咁嘅警告咧，我諗係要律師行或者律師行業本身加埋律師會咧，都係要不斷要提醒市民要小心呢一樣嘢咧。 讲返个苦主啦，佢哋都好关心就係、即係几时可以解冻返嚿钱啦，咁见到过往可能都要半年啦，甚至更长嘅时间嘅，亦都见到系咪话要涉及一个法庭嘅手令啊，一个你自己预计今次事件可能最快可以几时攞得返啲钱啦佢哋。 局外人现阶段好怕好难评论呢一样嘢，我相信呢就有关律嘅处理人当然系会尽快希望可以帮手解冻。律師會嘅希望盡快將呢個湯守珊瑚係搞掂咗佢，但係恐怕事實上，如果係好多複雜嘅個案，又或者法律上有風險嘅話咧，會唔係咁容易可以馬上係做咗呢個解凍嘅程序，因為剛才都提過咧，有可能有或者係分擔嗰個損失啦，又或者係派錢出去嘅時候，點解你派呢、這個唔派嗰個咧？有冇啲所謂厚此薄彼嘅情況咧？將來可能惹啲訴訟上身咧，咁呢啲冚唪唥作為律師會或者作為有份幫手救亡嘅律師行咧，都唔會隨便咧係惹呢啲禍上身。 最後廿秒，我想問一下，即係發展商或者銀行有冇咩呼籲咧？就住今次事件， 我諗由於律師行業同銀行同或者就算連政府嘅部門有啲都係包括係離任費方面咧，包括係一啲嘅交啲其他費用方面咧，或者土地註冊方面咧，都係有密切關係嘅。咁遇到有事嘅時候咧，我相信或者應該政府都雖然先交咗俾律師會管啦， okay， 但係都應該插手咧、 okay， 幫手咧，係呼籲一下有關機構盡可能咧，譬如唔好殺頂咁快啊！ 唔該曬謝偉俊，傾到呢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近日本地或者相关个案宗数回落速度较之前缓慢。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 建议在一些传统人流聚集的黑点执法要从严，当局亦都可以考虑和商界商讨在假日期间控制人流，例如商场人流达到某个数目就暂停进入，郊游的热点亦都可以限制人流，如果疫情在这个假期之后仍然未有改善，可以考虑收紧户外口罩限制措施。当局取消今年年宵市场，并研究在公屋辟出位置卖年花。梁子超说，如果能够分散人流，不要在同一区聚集，对疫情是有帮助，但亦都要做好感染和人流控制措施。他又说，并非要求市民完全不出街，但是应该尽量减少，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教育局早前宣布，全港幼稚园和中小学继续暂停面授课程和校内活动，直至农历新年假期。但是容许中小学按校本需要，由今日起有条件下，俾全校不多于六分一的学生回校进行半日的面授课程或者考试。上午或者下午回校的学生要是不同的班级。其中在新蒲崗一间的中学，校方除了安排中六学生今个星期继续返学校上半日的实体课和应考模拟试之外，下星期起会分别陆续安排中一至中五的学生下午返学校上堂。学生进入学校之前要量度体温和用酒精搓手液，在课室内要隔行坐，小息的期间不准饮食。有中六学生说，实体授课的互动比网上授课多，更加容易理解课堂的内容。另一名中六学生说，面对文凭时需要额外找课题温习，而实体课就有老师督促。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3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五个几月以来首度单日超过100宗确诊。在103宗确诊个案当中，85宗属于本土病例，82宗来自河北、辽宁两宗、北京一宗。18宗境外输入病例分别来自广东、辽宁、天津、上海、福建、云南和陕西。另外，内地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6宗，31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至今有87536宗确诊个案，4634人死亡，82229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45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单日新增病例自去年12月初以来首度回落至500宗以下。目前累计有69100几宗确诊。在451宗的确诊当中，419宗是社区感染，32宗属于输入个案。另外单日新增15宗死亡个案，累计1140人死亡。北韩领袖金正恩被推举为劳动党总书记。韩联社引述北韩朝中社报道，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推举领袖金正恩为劳动党总书记。但是韩联社报道，金正恩的妹妹曾经担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的金宇正，不但指未有被选为政治局候选委员，亦都没有列入劳动党部长名单。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50点，升169点，总成交金额312亿，啱啱转咗系31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2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移动43.85升2.3，海底捞63.3跌4.9，腾讯控股594元升21.5，阿里巴巴229元升4.8，吉利汽车33.5升2.5，中国电信是 2.4 升四仙，中国联通4.6三升2.2，中芯国际26.3升1.3，恒腾网络2.6升一，系升一仙一。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4.21，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5，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现价报16,820跌6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69美元。卖出1,82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大埔公路啦。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快线嘅坏车已经系拖走咗。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排到去马料水。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龙尾咧仍然系排到去马料水。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北拱街；咁去尖沙咀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去油麻地啦，同埋尖沙咀个分叉位啦，慢线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伟业街一段车多，龙尾九龙货仓。咁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涌灯位一段车多，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医院管理局、 卫生署、 香港医学会、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老年研究学会、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2021年1月11日，本港新增31宗确诊，28宗属本地个案，9宗源头不明。 黄逢律师行被接管，买楼客户资产遭冻结，促政府介入。 英美澳加严正关注港府拘捕涉初选人士，港府批评诋毁国安法。 印尼国内客机坠毁，交通部称客机冇按照既定方向飞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有講到啊，黃鳳律師行啊，喺上年平安夜咧就被香港律師會接管啦。咁啊，有啲客户咧就受到影響，因為咧依間律師行都做唔少咧一啲嘅物業買賣㗎。咁佢哋一啲嘅訂金啊，啲交易嘅錢咧都喺呢個時候被凍結咗啊。咁啊，見到尋日咧嘅記者會咧，啲嘅苦主就話咧預係有過億元嘅資金已經被凍結㗎啦。咁啊，亦都令到佢哋嘅一啲物業買賣咧嘅交易咧係完成唔到啊。呢個時候都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嫻，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黃鳳嫻。咁啊，點睇今次律師行即係被凍即係被接管啦，亦都有一啲嘅錢咧被凍結嗰個情況。 其實咧，呢一啲嘅專業服務咧，即係如果係追翻個歷史咧，喺過去十年度啦都有。久唔久咧都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咁就當然都係個資金係會被凍結啦。因為如果係出現呢啲情況咧，好多時一定係嗰間律師行出現咗一啲不誠實嘅行為啦，又或者係律師啊破產啊，或者放棄執業啊呢啲咁嘅問題。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其實真係好不幸嘅，即係等於普通一啲唔同行業嘅鋪頭破產咁樣，係嚟得好突然。因為亦都即係從一個接管嘅情況嚟睇咧，就好難話預警嘅。因為如果預警嘅話咧，可能間律師行可能會自己走資啦，又或者去做好多自己嗰個嘅事前嘅安排啦。咁即係所以咧，喺呢啲咁嘅情況咧，好多時都會出現一啲嘅後遺症啦。我哋講話就有啲苦主嘅問題啦。咁而家但係亦都真係好難去預警，坦白地説。咁所以咧，即係喺呢啲情況咧，就最緊要就係嗰個中介嗰個律師行啦嚇，而家係。委任嗰、那個中介人啦，咁就要盡快要處理曬啲個案，同埋同一啲嘅受影響嘅人士咧，即係嘅客户咧，就去聯絡。因為佢哋咧，即係似乎呢間律師行咧都係頗大，咁牽涉嘅人數都唔少，咁所以咧就一定要盡快咧就去睇翻嗰啲個案，同埋咧就係去同嗰啲嘅聯絡人，即係同嗰啲客户啦去聯絡啦。咁同埋咧，我諗好多客都會知道自己係用緊呢一間嘅律師行啦。咁所以咧，佢哋真係第一步最緊要嘅咧就係聯絡翻呢一個律師行。去攞翻佢個 file 先，因為佢攞翻佢個 file 之後咧，先至可以去揾另外一啲律師樓咧，去幫佢手處理翻佢嗰個嘅交易嗰個買賣啊。 嗯，我見頭先有啲苦主就話即係話安排咗有百幾間啦，律師會講嘅律師樓咧係可以係幫助佢哋係提供協助嘅，咁但係就話其實聯絡咗好多間咧都話提供唔到相關嘅服務啊，咁有啲就話根本係做唔到樓宇買賣交易嘅，咁有冇聽過而家啲客户或者一啲苦主佢哋嘅情況？ 暫時係消委會嚟講咧，我哋就冇收到好多嘅投訴嘅，我哋係零星嘅個案。咁但係咧就以我哋嘅理解咧，因為我哋之前咧都有同律師公會嗰邊咧就係去聯絡嘅。咁就亦都希望佢哋咧就盡快咧去喺網上邊啦嚇，去羅列咧就係、是、有邊一啲嘅律師行佢哋係可以做樓宇嘅買賣啦，同埋願意去協助呢一啲嘅苦主嘅。咁我諗呢一個這個名單啦嚇，呢啲律師行嘅名單咧，希望盡快就可以出現啦。 你覺得佢哋今次香港律師會嘅處理上面咧，有冇啲可以改善嘅空間？ 其實咧係去到呢啲咁嘅突發情況咧，都係。好突然，佢哋要做得好快去處理，咁可唔可以之前去預警呢？正如我頭先所講咧，係好困難嘅，因為喺咁嘅情況之下，你預警嘅話，反而即係。受嘅損害可能會更加大添，咁我諗喺而家呢一個情況咧，就短期嘅措施啦嚇，就第一梗係要盡快處理啲個案啦，聯絡啲苦主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希望咧就係、是應該係聯絡咗嘅，而我理解係聯絡嗰啲銀行啦、銀行工會啦，就盡可能就住呢一啲嘅苦主嘅情況咧，就係、是、可以做一啲嘅彈性嘅安排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加埋咧就係、是、啲税項。嘅問題啦，咁喺稅務局嗰邊，希望咧就就住呢一啲嘅情況咧，就唔會話因為咁可能遲交咗嗰啲嘅 stamp duty 啊等等，咁係會受到呢、這、一個嗰啲叫 extra charge， 即係另外要俾多啲繳款啦。咁喺呢啲情況，我哋一定要做咗先啦。咁但係長遠嚟講咧，其實我哋都有同律師公會咧睇完呢一個個案咧，我哋都即係將會都會作出一個建議嘅初步，就係、是、其實因為過去都會有律師，即係其實任何專業嘅服務咧。都是有一些的不誠實的行為，可能都是會不斷地重演這些情況。現在他們的利償基金呢 就主要咧就係、涉及一啲佢哋叫 negligence 啦、啊、嚇，即係一啲嘅失誤啊嗰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就住一啲不誠實或者欺詐性行為，會唔會係可以再提供另外一個基金幫到呢一啲苦主咧？我覺得係絕對值得探討。咁同埋咧喺嗰個監管嗰方面咧，咁經一事亦都係長一次，每一次都有一啲嘢去學習。咁希望喺嗰個監管嗰方面咧，再揾啲方法去加強咯。 從個客户嘅角度咧，我見譬如而家一個物業買賣咧都有唔少嘅資金嘅程序，包括即係譬如要俾細訂啊、俾大訂啊，到交易之前咧又要將嗰個尾數係擺喺代表嘅律師嗰度啊。咁呢一啲過程上面有冇得可以再做好啲令到客户嘅保障高啲咧，或者啲錢有機會損失嘅機會細啲咧？有冇得可以再做好啲嘅呢啲？ 你頭先講呢個點，我覺得值得探討嘅，因為其實咧而家係每一個客咧佢嗰個情況都唔同嘅，有啲可能個損失好少，因為可能根本冇任何錢入咗去，純粹個 file 喺嗰度。但有啲咧嘅情況咧，就係個最嬲尾嘅尾數、銀行嘅貸款全部都入咗落呢一個律師行嗰度，呢啲係最受影響嘅。咁所以咧，我哋會覺得咧，即係都要再去探討翻喺嗰個喺律師行嗰個角色係去監管呢一啲嘅資金嗰陣時咧。究竟他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那個消費者的保障可以更加提高，因為如果那些錢放在那個律師行那裡，但因為其實一般來說大家都會很相信律師行放在那裡是最安全的嘛、但是譬如說如果是現在出現這些情況，會不會剛才我說會不會有另外一個基金去幫手，又或者是在那些合約那方面是寫得清楚可以彈性一點，即是如果遇到這些情況的話可以有另外一種的處理方法，又或是其實那個銀行那個的這一方面的資金可以有另外一些更加多的監管、我覺得可以是多渠道 那方面去再探討這一方面的問題咯、不過即係呢啲都係比較遠水啲，因為始終都係事發咗啦。咁、但係而家最緊要當務之急咧，就盡可能就係去幫助到每一個嘅苦主。 好，唔該曬黃鳳賢。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總幹事嚟嘅，同佢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靜思的藝術》呢本書，作者皮科亞爾。是一位在英国出身的作家和艺术家，自从1986年开始为很多知名报章杂志和媒体撰写文章，译者是苏彩和，是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毕业，曾经任职记者和编译，现在从事翻译工作。 这本书从作者访问加拿大创作歌手、音乐人、诗人以及小说家李安纳、诺曼、柯恩开始。柯恩是1934年出生，在2016年离世，享年82岁。他的作品充满对宗教、孤独、性爱以及权利的探讨。评论家布鲁斯·艾德曾经在一篇评述柯恩音乐事业的文章之中写道，柯恩是上世纪60年代晚期最迷人亦都是最神秘的创作人之一。 柯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接触到佛教，并且在1996年他时年62岁皈依了佛门。作者访问柯恩的时候，柯恩正在洛杉矶的博蒂山禅学中心治疗日本裔的住持佐佐木成舟。 柯恩向作者描述静思是一种真正深刻强烈的享受，他向作者表示来到禅学中心生活完全无关虔诚或者净化心灵，他只是找到最实际的方法解决长久以来夜夜困扰他的疑惑和恐惧。柯恩形容静思是 going nowhere， 亦即是无往无来，这个是伟大的探索，让人参透四方万物。 柯恩说，静思的艺术能够清除思虑和平静的情绪，产生专注、亲切以至喜乐的感觉。他强调无往无来不是要隔绝这个世界，而是不时抽离一下，看看这个世界会更加清楚，爱这个世界会更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静思的艺术》，作者皮科艾尔，译者苏彩和，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咁，頭先咧即係亦都講到啦，有疫情啦，喺節目開初咁亦都講到就係花市今年係會取消啦，咁跟住都提到一啲政黨對於預算案嘅建議或者疫情之下有啲睇法。我哋爭取時間聽下聽眾嘅意見先。有吳女士，早晨。 早晨啊，萧主持人， 系，请讲啊，早晨， 我系吴女士，系。我都想提翻咧，即系我哋咧，一年年都行开花市咧，即系市民嘅心声，即系好想政府都听到，就希望政府咧都可以俾翻嗰个年宵市场开放嘅。咁但系咧，我都明白咧，而家个疫情系咁咧，即系比较系都好反复啦。咁但系我就建议咧，可唔可以咧，即系入场嗰度啦，又限住。即係人流管制係啦係啦，咁變咗咧，即係分翻個比例啊，應該係點樣樣會安全啲啊？咁同埋或者係外邊排隊嗰度又係跟翻嗰個距離啊，譬如1.5米啊，因為其實咧我都覺得咧。有翻個花市咧，即係俾大家一個新年嗰、那個 氣氛 活動啊，都係好好噶咁樣樣。 譬如而家話花墟一路都有噶嘛，啲地鋪嗰啲，或者而家研究緊咧，譬如喺各屋村自己各自擺檔咁，呢啲得唔得咧？又 我諗嗰、那個都係可行嘅，但係最緊要都係嗰、那個人流管制啦，同埋喺嗰個即係即係執行得好咯。其實有翻呢啲咁樣嘅活動咧，對翻而家香港個疫情，真係等啲人都有啲嘅希望啊！喺新年裏面咧，都有一個即係似翻嘅新年嗰活動咁樣樣啊，係啊。 好啊，唔該曬吳女士，佢啊希望可以有翻個花市啦，都想即係有翻個即係氣氛啊喺度咁樣，咁去。支持呢樣嘢咁，不過咧政府就話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啦，都而家就話疫情嚴峻啦，咁都驚個風險會有爆發嘅，咁所以咧而家都係話取消個花市嘅。仲有謝先生，早晨，謝先生。 早晨啊，蕭先生。 係，請講。 頭先係咪即係自由黨嘅主席啊？ 係啊，黨魁。 黨魁啊，鍾國斌講話咧，佢話咧，如果咧想叫多啲人咧去打呢、這個疫苗咧，就要咧呼籲一啲人去如果咧打咗咧就可以可以去就有晚堂食啦。咁係咪話即係話佢嘅意思係咪如果打完之後要叫嗰啲人咧就出發一張所謂叫做出示證明啊，佢係打過嘅就可以俾佢入。如果係咁，會唔會導致到咧啲市民咧？有冇啲即係而家係擾民嘅感覺啊？嗱，如果係咁嘅情形， 佢嘅講法就係話，即係可以希望啦。佢嘅目的就係話，希望可以為啲市民咧接種疫苗咧提供一啲誘因，即係吸引佢哋多啲去打疫苗。咁其中一樣咧就話，係咪可以俾研究係咪可以俾一啲已經接種疫苗嘅市民咧喺晚上6点至12点可以去食飯咧？咁除咗佢講呢個之外咧，亦都講到譬如通關而家，譬如即係無論即係翻去內。我哋都要做一啲嘅隔離14日嘅檢疫嘅，咁呢啲係咪可以有咗個接種疫苗之後可以放寬咧？咁佢都話類似係諗呢啲方向嘅咁樣咯。 咁如果佢出事，會唔會導致到咧？即係嗰啲所謂員工啊，即係做服務性嗰啲員工咧，會唔會又多一層嘅工作？邊個入嚟咧就要叫佢出示一張叫做打疫苗嘅紙出示，如果唔係咧就唔俾你入咁。會唔會 但你擔心呢、這個？你係擔心 嘅市，即係市民同嗰啲服務員啊，係發生出衝突咧，咁會有啲咁嘅嘢嗱。特別咧， 你係咪食肆員工嚟㗎本身？ 我唔係，我係咁一般市民啫。 OK 嚇， 係我一般市民啫。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希望如果係真嘅，會唔會啊導致到人與人之間咧可以互相？但係你有冇又仲有咧？有會唔會形致到被驚會有啲人咧？唔出會偽造一張針紙咧，去欺騙即係或者會想食嘢，就好多市民咧、okay. 會偽造咧咁。 明白啊，謝生個意思，即係驚話即係出出入入啦，即係可能有啲員工做把關嘅時候，會唔會同啲市民有衝突啦？類似係咁嘅意思嘅。另外，我哋都想講下啦，即係頭先講年宵花市啦，新年咧就下個月啦，咁啊新年前大家都會大掃除嘅。過往往年都會請有啲人士都會請啲家務助理幫下手，疫情之後會唔會影響佢哋嘅工作咧？請嚟個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秘書吳燕珍嘅早晨，早晨吳燕珍。 吳燕珍可能那個的線路咧有啲問題，咁我哋要再去搏一搏先嚇。咁啊，頭先咧就講到啦啲嘅嘉賓嘅意見啊，譬如就係講到咧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啊，咁佢講到頭先嗰位謝先生咧，佢嘅其中一個提及嘅要點咧，就係話因為自由黨其中一個建議就係、是、啊，如果啲接種咗疫苗嘅市民可唔可以即係研究一下喺夜晚咧可以出翻嚟用膳咧，因為呢段時間咧啲食肆咧嗰個晚市堂食都係停咗啊。不過謝先生咧就話。啊、如果咁樣嘅話，會唔會令到一啲即係食肆嘅員工咧，前線咧都要做一啲把關咧？咁啊，驚有衝突咁樣嘅。再繼續翻翻嚟啊，有香港交務助理總工會秘書吳燕珍，早晨。 係。 早晨，吳燕珍，想問一下即係疫情之下交務助理嗰個工作有啲咩影響啊？ 好大影響啊！因為咧，即係其實可以分三類影響我哋咯，因為有啲僱主即係。突然之間嗰個收入少咗啦，即係好似空姐啊、飛機師啊嗰啲都冇咗工作啦。咁另外一類咧，就係、是、因為有啲空屋嗰啲家庭主婦咧，要即係翻屋企做嘢，咁同埋又要照顧小朋友咧，咁變咗佢多咗時間喺屋企啊，咁佢就會可能自己去做清潔啦嚇。咁、另外一類咧就係、是、即係嗰啲醫護人士啦，即係醫生啦、護士啦，因為佢哋喺嗰啲工作都好驚有疫情，即係帶翻屋企啦，驚我哋有交叉感染啦，所以都冇再請我哋一班家務助理咯嚇、 家務助理嚟講，譬如喺人數上面或者工作量上面係少咗幾多成啊？有冇得咁樣量化佢？ 嗱，因為我哋四月都調查過有啲姊妹咧，因為佢原先佢哋即係一個星期咧都差唔多翻曬七日工作嘅，咁每日都差唔多有四五小時嘅工作啦，咁大約佢哋嘅時薪係100至120左右啦，因為每個僱主都唔同嘅，咁但係而家因為疫情嘅影響之下咧，佢哋都少咗成半啦，可能一個星期得翻兩至三日工作咯嚇，咁可以計落去就已經真係少咗好大截咯。 但時薪咧，時薪就應該冇變嘅係嘛？ 時薪都冇變，但係真係少咗好多人請咯嚇，咁變咗就好多有啲姊妹都即係盡量轉到行嘅，都轉行啦。因為其實近時咧，即係學你話齋，就算冇清潔，都有可以喺啲餐廳啊，剩啊，即係洗下碗啊，剩即係做啲散工呢啲咁嘅嘢咯。但係因為疫情都令到即係好多餐廳啊，都話夜晚又而家都冇得開啊，變咗變相咗即係更加少工作咯。 疫情之下啦，家務助理就算有工作都好咧，都可能要做一啲嘅防疫措施嘅喎。有冇啲乜嘢訓練啊，俾佢哋啊，或者有冇啲咩特別留意噶？ 有嘅，因為我哋工會咧都每即係而家好似新年例掃除咧，都都有一班即係有我諗有50左右啦，都係比較資深嘅姊妹啦，大家都會分享去每個僱主屋企嘅工作啦。咁我即係 有咩留意咧？譬如疫情咁樣，譬如係咪清啲渠啊，定點嗰啲？ 係啊係啊，因為即係我哋眼睇嘅地方咧，就好容易清潔到啦。咁但係有好多暗。嗰啲叫鬼鼠位啦，咁都因為有啲僱主都未必係留意到嘅，即係好似啲即係去水渠啊剩咁樣啦。今年我哋會比較即係盡量即係都會睇緊呢個地方咯。就如果僱主可以幫我哋拆咗啲即係啲喉咧，我哋盡量就會同佢用啲消毒嘅清潔劑幫佢清潔咯，洗翻乾淨又上翻去咯嚇咁樣。 最後半分鐘都想問一下啦，即係防疫抗疫基金咧，係咪都之前出嘅時候都未幫到你哋嘅？咁今轉又話可能疫情影響你哋嘅工作，咁諗住點樣算啊？呢個？ 希望即係政府咧，即係體諒下我哋呢班即係。低層嘅家務助理啦，因為呢個經濟下咧都影響到我哋好多嘅收入啦。咁希望佢即係能夠一次過批一啲即係補助嘅基金俾我哋啦， okay. 即係大約7000左右啦。等我哋喺呢個過年都唔使咁擔心咯 嚇。好啊，唔該曬吳燕珍，吳燕珍就係家務助理總工會秘書嚟嘅。